有冇春明啊？ 有冇嘢玩下？ 有冇嘢玩下？ 有事搞下我哋。 大师都度紧，有啲咩？咩特別嘅嘢搞下咁樣，咁啊有啲好突破性嘅表演啦，大師應該會跳火圈啦。 大家忙完啦、病完啦、過完節啦，就帶出嚟啦。 冇錯，冇錯，冇錯。咁啊，同啲網友見下面啦。 係啦， 到時真係可以啊，有啲咩圖啊，拎曬出嚟俾大師睇。 有咩唔妥嘅你就嚟啦。 啊 ，Red 搞大出名啦。 哇！呢次就大過上年嗰個煲啦。 幾樣嘢啦， 上年就十。 Recasin 2014春明蔓延，2月23号星期日，铜锣湾皇室宝吾楼稻香超级渔港，会员每位350，非会员400。报名方法：电邮至 recasin@recasin.com.hk， 标题2014春明，电邮内请填上你的姓名、会员名称、联络电话、报名人数，我哋会回复你的付款方法。2月23号星期日，7时恭候，8时入席，到时见。 稻香海鮮酒家， 咦，上市公司嚟嘅，稻香上市嘅， 诶，系话系 啊，系稻香上市啊，咦，呢啲餐饮股啊， 小心啲， 系小心啲，小心啲。 2012年我們創立了一個文字的平台曼聯新聞，2013年我們更加增設一個聲音的平台，同星期日 David FGCY 為你分析一周的曼聯，自認是曼聯球迷的你記住聽我們節目啦。 好，回到來今個星期日的曼聯新聞，那今集就 FG 缺陣啦，但是人腳上有調整的，那就是Wilson 就加埋入嚟一齊講啊 first team 嘅新聞啦，咁啊，然之後 CY 都繼續喺度嘅 ，OK， 咁啊，今個禮拜翻嚟嘅時候就其實同大家交代翻少少球迷會嘅嘢先，咁啊，球迷會就開始翻個比賽同訓練嘅啦，咁啊，下個禮拜日唔係 ，sorry， 下個禮拜六，咁啊，2月22號就會係同呢個香港曼聯球迷隊踢兩回合嘅賽事啦。咁啊，首先2月22號就踢首回合，咁啊，地點就係喺呢個蒲崗村嘅一號場，咁啊，時間就係夜晚嘅8:30到10:00 ，OK。咁啊，有興趣踢嘅球迷會成員就唔該啦，臨上翻去 Facebook 嘅球迷會 group 嗰度留言啦 ，OK。咁啊，然之後嗰個關於助養兒童嘅計劃，咁我哋就仍然係未揾到合適嘅機構 ，OK， 咁啊繼續揾緊，咁啊揾到會同大家講翻嘅啦。咁啊，今個禮拜講啲大嘢先定講少先啊？我哋又 好咯，細 講咩先啊？講啲舊先啊，講啲細新聞先定大新聞先？ 細嘅先啊。 細至大啦，細至大係嘛 ？OK， 細至大咁啊，細細地先啦。咁啊，有英國嘅呢個機構咧，咁啊，最近統計咗一樣嘢，咁就係話曼聯，因為曼聯今季嘅表現就麻麻啦，咁啊，令到呢個嚟奧脫福遊客嘅數量都有減少啊。咁啊，作出呢個統計嘅就係一個英國嘅購物網站，咁啊 ，buygift.com 啊，咁個數據就係由去上年嘅5月，咁啊，費格遜帶領曼聯攞英超冠軍以嚟咧，咁啊，奧脫福直到今時今日嗰個遊客嘅數目其實已經係減少咗成一半㗎啦。OK， 咁啊，代表住一樣嘢就係、是、呢個曾經係英超咁多個球場遊客數字第一嘅球場咧，咁啊，因為今屆嘅表現失色，咁啊，令到嗰個排位亦都係跌出前四啦。OK， 咁啊，亦都係正正反映住今屆曼聯嘅表現啦。咁啊，因為莫耶斯2014開咗成兩個月啦，咁啊，都僅僅係贏過兩場波咁大把嘅啫。OK。咁啊，阿老莫真係唔知點搞啦呢單嘢，遊客數量都可以被佢搞到降低，咁即係 Edward Work 應該會唔會話又話做返啲嘢嚟增刺激返個遊客數目呢？ 刺激緊啦，咁啊貴票嘅持有者呢其實就喺今個星期就收到信嘅，咁啊話係可以入去呢、這、一個即係今日舉行緊嘅，咁啊就係上緊嗰啲巴士上面就去 Carrington 嗰度，唔知搞啲乜嘢嘢，係 啊呢度有聽聞，係咁啊就話咩抽籤抽到一啲 球迷就可以係巴士接送嘛，去 Carrington 度影嗰啲，即係睇嗰啲 first team 嘅球員訓練咯，好似係咁嘅。 但 係要抽籤。 應該而家就去，而家睇唔到 first team， 因為佢哋去咗 集訓營 五日嘅 trip 啊嘛。係 啦， 去咗去杜拜，係啦。 咁啊 ，Vincent 接住啦，杜拜嗰單嘢又點啊？ 咁啊，杜拜嗰單咁啊，就係之前都有爆過噶啦。咁啊，就係話佢哋因為趁住呢段空檔期啦，唔需要踢足總杯，咁啊去咗杜拜嗰度，有啲比較温暖嘅地方就進行一個操練。咁啊，始終由於即係大家都知道英格蘭嘅天氣就近來就非常之非常之惡劣啦，可以咁講。 應該冇好。 咁啊，去到。 系， 系啦，去到温暖嘅地區度訓練，始終都對於嗰個 match fitness 都會有一個提高咯， 系啦。同埋我相信就係話去完呢個訓練營翻嚟，我諗馬達同本身呢班曼聯球員應該會係有一個默契，應該會增進不少。呢、這個應該係對馬達有一定嘅幫助，我相信。咁啊，但係最大嗰個問題仍然都係莫耶斯係同將馬達同香專登斯嗰個情況一樣啦，唔知點擺咯。呢、這個我哋後面先再講呢個問題。OK， 咁啊，然之後，小華有冇新聞補充啊？有冇啲咩新聞啊？ 有冇啲新聞講下啲小新聞先咯。就係、是、一啲沙夏就借咗去卡利夫城嗰個沙夏就 upload 咗張相啦，就佢同蘇斯一齊換佢出嚟嗰張相嚟嘅，然之後就話。佢又講一加咗一句，沒有人能夠同你嘅信任相比。呢句説話咧，就傳媒解讀就好明顯係串莫耶斯 嘅。 係係啦，跟住後屘即刻刪咗，咁就好似此地無銀咁嘅感覺就好似。 唔係，佢都仲想有命翻曼聯嘅，我諗。應該係咁。咁啊，至於明叔啦 ，Gary Neville 咁啊，今個禮拜繼續。是撐住呢個莫耶斯啊，咁佢就話曼聯咧就唔係車路士啊、皇馬呢啲豪門球係富豪球會，咁佢哋就因為車路士同皇馬呢啲咧就永遠都係用一個成績去決定領隊嘅去留，咁但係曼聯嘅歷史已經講明一樣嘢，就係無論你係費格遜啦、艾堅遜啦，甚至乎更加早嘅 Sexton 啊、Tommy， 哇呢、這個唔識讀都。Tommy 有冇人識到啊 ？D O C H E R T Y Docherty 啊 ，Docherty Docherty 係啦，咁啊，佢哋都會有充分嘅時間去組建自屬於自己嘅球隊，咁所以下季又無論有冇歐聯踢都好，咁我都會一如以往咁堅定去支持莫耶斯嘅。OK， 咁啊，事後出到呢單新聞之後，咁我哋 Page 嘅球迷又。開始一輪嘅馬戰啦，咁啊，亦都係繼續分為呢個撐莫派同反莫派。咁其實過咗半季，大家對於撐莫耶斯有冇話心搖啊？有冇話好後悔相信莫耶斯？ 我或者講，可能我覺得係意料之內嘅事啦。咁我就又冇話咩心搖嘅，但係我就覺得。我仲未睇到佢个方向系想点啦，想求得行一个咩方向啦，仲未见到。但系佢轮换太多啦，我角度就系觉得佢轮换太多，冇阵容唔系好稳定，唔知佢第时想做一队乜嘢嘅曼联出嚟咯，仲未睇到而家。 OK，Visa 咧？ 連續39場嘅輪換啦，咁喺費格遜嘅年代都試過99場嘅唔同嘅派唔同嘅球員上陣。 嗯。 費格遜嘅時代同莫耶斯嘅輪換係唔同啦，莫耶斯係找尋緊自己嘅最佳11人，但費格遜就喺佢嘅掌控之下去派出佢認為最好嘅11人啦，咁呢個就係最大分別啦，呢兩個輪換。咁其實講翻呢一單嘅新聞啦，即係頭先我哋嘅一啲嘅主帥啦，即係尤其是一個最經典，其實加里利維尼嗰篇文咧，佢所列出嘅嗰四個主帥其中一個咧係曾經。將曼聯帶入一個黑暗嘅時期，即係1973年，即係嗰啲嗰個時間咧，就將曼聯係帶咗落去越早嘅。咁亦都係，若果你即係以正常嘅而家嘅思維，就係一定要再炒咗佢啦。 嗯。 但係當時曼聯嘅董事仍然信任佢，喺第二年咧就佢亦都帶翻曼聯上去啦。 係 啦，咁呢一個就呢篇新聞我出嘅原因就係因為呢一個人，咁呢個而家係頭先我哋講嘅 Tommy Docherty 呢一位仁兄啦，係啦。 O K， 咁啊， 莫耶斯啦， 係。 咁啊，無即係無論我相信都係嗰句 反幕同埋撐幕啦。其實我唔知道一啲即係認為莫耶斯要走嗰啲啦，咁啊佢哋嘅理據都係嗰、那個，就係話同一隊嘅班底，咁點解會有一個咁大嘅分別？咁、除咗年齡大咗一歲之外，最緊要嗰樣嘢就係、是、有一樣嘢最即係其實我都有樣一啲不解，就係將成個嘅教練組啦嘅即係換走啦，咁啊都係有一個嘅影響喺度嘅，咁啊都係要靠佢哋睇下點樣去派出。佢認為啦，即係都係夏天，因為始終我都係喺季初嗰時講過話，我預計今季咧就係第六嘅啫，係啦。咁啊，而家嘅排名就唔係差好遠，係啦。所以我覺得就冇乜太大問題。最大問題始終都係呢一段時間嘅動盪係咪能夠過得到咯？我自己季初就話俾三年時間佢，我仍然信守緊我自己嘅承諾，係啦。 OK， 但係我唔明嘅一樣嘢就係話。嗱 ，Vincent 啱啱提到嗰個咧係七十年代嘅 Dusty 啦，咁但係去到今日2014年啦，整個足球市場，無論係足球市場又好，觀念又好，甚至乎個生態都好啦，已經係不斷咁去俾施加壓力俾啲領隊啦，好多領隊其實一季甚至乎半季交唔到功課出嚟就已經要走，咁當然嗰啲係其他球會，我仍然相信曼聯嘅 tradition 就係永遠都會俾啲時間去呢個領隊，咁但係會唔會話會好似費格遜當年咁樣俾三年時間佢去組軍咧？我自己開始就係懷疑緊一樣嘢，就係可能 David Moyes 過完今季，下一季再交唔到功課出嚟，我覺得真係有機會會走。大家同唔同意？ 因為而家你講緊嘅傳統，其實我諗都係呢個市區嘅美國佬收購之前嘅傳統嚟㗎咯，我覺得係。而家呢個美國佬一見到大家，見到球會一賺唔到錢，佢已經係嗱嗱聲即刻抌3000-700000出嚟買馬達啦。如果佢嘅付出仲未係有回報到下季仲未有回報嘅話咧，我相信就算球迷有耐性，嗰、那個班主都未必有耐性。 嗯，Vincent點睇？ 同意嘅。咁啊，尤其是啊，我哋。最懂得揾錢的 CEO 都講過啦，即係其實同陣間我哋都會講嗰單新聞有關，就係曼聯季度嘅財務報告啊。咁佢都話咗咧，有可以曼聯可以有一季時間唔踢歐冠，即係歐冠嘅金錢損失咧，佢哋都可以頂得到。咁啊呢句咧就係啦，可以話畫龍點睛。咁啊點解佢話有一季時間咧？咁啊？都係同呢一樣嘢有關。 我相信應該係暗示緊俾阿 David Moyes 聽你嘅時間就係得翻一年咁大吧。你下一年再打唔到嗰陣翻， Champions League 就兩年啦。 係冇錯。咁啊，接住落去啦，我哋講另外一單新聞啦。咁就係 Tom Cleverley 咧，就話自己因為頂唔順太多球迷責罵嘅壓力，咁啊，所以決定就係關閉自己個人嘅 official Twitter。喂，這個真係會唔會有少少誇張咧？我認真，我雖然 Facebook、Twitter 呢係近幾年先興起咯 ，OK， 咁但係我真係從來未聽過一個球員因為抗頂唔住啲壓力，所以決定去刪咗自己嘅 official Twitter 或者 Facebook。 我聽過， 有邊個啊？ 有啊， 我聽過。 我 都有聽過，係啦。 奧拿頓嗰個吉遜。佢初時一開 Twitter，Gibson 佢喺曼聯嗰時候，佢一開 Twitter 咧，聽講係咁俾人鬧到佢係開咗唔知幾日定唔知幾個鐘就好似即刻刪咗。 嗰個冇留意過，我哋呢啲唔使留意。 我所講嗰位都係呢一位，係啦，同阿 D Y 講嘅都係同一位，係啦。我一諗起就諗起佢啦。 我真係冇錯，真係冇聽過。咁但係 Clever， 你係咪真係差成咁咧？係咪真係要鬧到佢生豬？但其實唔係。如果你睇翻今季嘅 Clever，OK， 雖然佢係上咗一個樽頸啊，佢突破唔到自己，咁但係佢冇退步過嘅喎。佢係仍然可以 keep 住自己嘅水準，係咪真係要鬧撚到佢生 Twitter 為止咧？ 我相信卡瑞克如果在前幾季啦，仲係卡膠，即係09年歐冠決賽嗰陣時嗰個嘅卡瑞克， 應該唔會開。 我相信佢都捱唔住㗎，佢個 Facebook 都應該捱唔住㗎。 真係好嘛，好有問題，我覺得真係唔應該係咁嘅。咁但係生唔生都生咗啦，希望喂教佢將來見到 Kevin 開翻自己 Twitter 啦 ，OK。咁啊，跟住就係本周嘅兩單大新聞之一啦。咁就係曼聯就公布咗財政報告啦。咁啊，交俾 Vincent 讀下啲 detail 啦，資料啦。 好，咁啊，其實曼聯咧，咁啊，公布咗佢自己季度嘅財務報告，咁啊，去到呢一個上年嘅12月31日為止嘅嗰三個月咧，咁啊，其實嗰個財政上面咧，我哋偉大嘅 CEO 咧就話，就算佢都承認咗今季嘅成績， 偉大嘅 CEO， 佢賺錢上面真係好偉大㗎，係啊，係啦，佢賺錢上面真係偉大嘅，呢樣嘢真係唔可以抹殺佢，係啦。咁啊，佢就話雖然今個季度嘅曼聯喺場內成績就唔係理想，咁啊，但係咧，我哋嘅呢一個財務收入咧就冇受太大影響，以三個月為界限嘅季度業績咧，咁啊創新高嘅，咁啊達到1,2,290,000英磅，係啦，咁啊佢有兩頂帽啊嘛，成日都講，因為一個咧就係負責。簽名 CEO， 咁佢以執行副主席身份講就係話咧，佢做 CEO 嘅時候咧，咁啊呢一個商業贊助合同咧增長嘅百分比達18.8%，係啦，咁啊亦都係呢一個數字嘅原因啦。咁其實最重要一樣嘢我都要提提，佢都冇講過嘅就係咧呢一份約咧係未計，因為我哋嘅球衣贊助合同而家都未傾得掂，係啦，咁啊我相信嗰份約咧。如果再簽埋嘅話咧，咁啊隨時以年度計嗰個業績咧就會再 飆上去 啦，可以咁樣講，係再飆上去。咁啊嗱，但係佢除咗講呢一個業績之外，其實佢都有講過啦。咁啊佢下季嘅轉會策略啦，咁其實大家都知啦，咁啊今年2014年咧就下季又會有世界盃，咁啊逢係大賽年咧簽人咧，尤其是夏天咧就一定會有啲嘅。唔順暢嘅情況，因為球 海鮮價啦，同埋 唔會係啦，會海鮮價啦，受住佢當時嘅表現啦，以及咧係如果好多所謂嘅 big names 咧都唔會話踢踢下國家隊突然之間就去傾自己嘅 球 員嘅，係啦，呢樣嘢係絕對唔會出現嘅。咁啊，即係我舉個例子就係2004年歐洲國家杯之後，曼聯先簽到朗尼啦，係啦，咁啊佢就話咧呢一種嘅簽人方式咧，曼聯呢幾年冇再見過啦。咁佢唔排除都會有呢一種情況，但係佢亦都同時強調咧，佢會清走隊入面嘅部分球員，係啦，但係就唔會買翻太大量嘅球員翻嚟。 係 ，OK， 咁啊，諗到邊個噶啦？應該大家都諗到你哋，先清一個維迪，咁啊，再清埋艾夫納，咁啊，然之後係再清李奧費電南，咁啊，然之後仲邊個可以清咧？咁啊？ 杰安达就退休做全职助教， 系啦，咁啊，安达臣基本上清半清嘅啦，清咗一半嘅啦，咁啊，然之后再有边个清咧？ 兰尼 应该唔会清住嘅，我觉得兰尼系唔会清住嘅。咁啊，睇下莫尼斯，都系其实睇翻莫尼斯个战术执行上面需唔需要兰尼呢位球员嘅啫。咁啊，仲有边个？乡村真司我觉得有机会。 小豆咯， 乡村真司我小豆应该唔会清，乡村真司我觉得有机会，好大机会添。系咯，咁啊，睇下先点先啦，起码都要过呢个七月中之后先开始有啲确实少少嘅消息出到嚟。咁啊，然之后就系另外一单大新闻啦，咁就系前晚联助教啦，梅伦史癫啦，咁啊，啱啱琴晚嘅凌晨，咁啊，富含官网就宣布同呢个梅伦史癫解约，咁啊，事关就系个成绩嘅太差。咁其实当时出完呢个 post 之后咧，我系见到有位球迷话，点解带富含带得咁好都要炒咗佢？咁啊，其实就同翻嗰位球迷讲啦，咁啊唔系嘅，咁系事实系真系差嘅。OK， 执教嘅富含联赛 total 15场，咁啊2胜1和12负，咁啊最大嗰场败仗仲要系输俾升班马后城6-0添。OK， 咁啊另外一场就系输俾当时嘅榜尾新特兰1-4主场啊，咁仲要喺呢个足总杯嘅第四圈重赛嘅时候就俾呢个石飞联淘汰埋。石飞联系咪英甲定英甲啊？系嘛？ 系。 石飛聯英甲嘅英甲嘅石飛聯淘汰 ，OK。咁啊，總執教生誒睇富咸嘅執教時期咁啊 ，total 嘅勝率只有 23% 嘅啫。咁啊，英超史上最低之後，即係第二低嘅領隊啦。最低嗰個大家知唔知邊個？ 最低嗰個 係啊，大家 就唔知啦，係啊， 最低邊個？好難估啊！ 有 人 識 㗎，我考下你嘅啫，其實。 哦，咁我又係識嗰啲。 咁啊，係咯。無論是啲半年內被炒第二次啦，咁啊，先喺何超嘅安捷被炒，炒完過翻嚟富咸，咁啊，再炒多鑊。咁啊，係咪真係證明佢嘅能力不足咧？ 我只可以。話因為梅倫斯丁起之後咧，佢都有講啦，因為富咸嘅班主咧，就對於佢哋而家目前嘅成績就非常之擔憂啦，咁啊好驚降班，所以佢就要手起刀落就炒咗梅倫斯丁。咁啊，值得一提咧，就係、是、接任嗰位咧，就係、是、冇教過，淨係教過德甲，就完全冇英超經驗嘅。睇下先，呢、這個我都唔知道中文。 叫個人算啦，係咯，個人先啦。 各位仁兄啦。 係。係啦。 咁啊，佢就嗱，即係啲人話，啲人仲話係嗰個係爛陣啦，即係富咸嗰個爛陣，即係我都好希望大家明白咧，都唔係爛嘅。 唔係爛 嘅。點解咧？因為佢送走舒華沙啦，喺上年夏天，今日入咗斯圖基倫堡，其實就 荷蘭國門嚟。 係啦，斯圖基倫堡。系啦，荷兰嘅国门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佢买咗热刺嘅帕加啦，亦都借咗昆士柏流浪嗰位嘅 泰拉伯 啦。 系 泰拉伯啦，系啦。咁啊，去到呢一个冬季嘅转会窗，更加系扫咗我哋其中两位嘅青年军啦。咁啊，靠住梅伦斯丁嘅关系，咁你都可以话咧，其实一切都系有待进行嘅时间咧。咁啊，将佢就炒咗啦。咁啊，最可惜嘅就係嗰兩位青年軍啦，咁啊都係因為梅倫斯丁嘅關係入咗去，咁啊薪水之下嘅情況佢哋係點咧？咁啊真係唔知啦，真係打咗個問號啦。 真係幾大鑊噶？你話不過呢個我哋一間青年軍嗰陣時再講，呢個都幾大鑊嘅呢個問題。咁跟住之後就係有新聞就係咁多嚟，其實咁啊我哋接住即刻落去啦，咁啊。賽後嘅兩場檢討下啦，我哋分析下啦。咁啊，首先嗰場就係、是、哇，呢場歷史性嘢嚟噶，大家我相信過咗十年都記得呢場波。咁啊，曼聯主場2-2，咁啊，衰收尾林天光俾富咸絕殺逼和，咁啊，各得一分。咁啊，呢場波賽後咁啊，直頭係崩潰式啦，可以形容為，因為呢場波實在係唔應該失分嘅，已經係。咁啊，但係嗱呢場波我其實就係正正因為呢場波開始啦，咁啊，我係。對莫耶斯有一個問號喺度，呢場波真係嘔血嘅睇撚到，81次傳中，得18次係成功嘅啫，嗰、那個 percentage 係唔知有冇 20% 咯 ，OK， 咁啊，然之後嗰18次傳中成功之外，得兩球係中，唔係喎，仲有一球唔係傳中喎，有一球係卡域克遠射入去喎，即係18次傳中得一次 係有，都係傳中係。是赞卢沙 弹出嚟，弹翻出嚟， 弹翻出嚟再射。 嗰、那个我哋唔可以理解为传中，嗰、那个我哋只可以理解为中路攻入位。OK， 咁啊，得一球嘅成功，系都得嘅。咁啊，大家讲下先啦，我真系呕捻晒血睇紧到。 咁呢场波就明显啦，老鼠拉龟嚟嘅，人哋好简单咧，就撕开咗我哋防线啦，一个直传，朗尼定中间最中场有人睇漏咗一个，接唔上，接维尔接唔上嚟。咁就好轻描淡写一脚就搞掂咗我哋啦，一球啦。而我哋就压住咗富咸，基本上压咗成我谂都哇成一咁一个钟啊，压咗好耐，都系射唔入。我哋个传中咧，传中其实我觉得一直以为我觉得传中系冇问题嘅，因为由我睇曼联开始到我就算我打 winning 都净系用传中嘅啫。系啊，传中我唔认为系啲咩问题，但系佢哋个传中咧就好明显系。嘅質量好低，佢哋係 唔係？我首先我想呻一樣嘢就係話，嗰場波佢嗰啲所謂嘅傳中其實唔撚係傳中嚟嘅，嗰啲叫勾斬，佢哋係漫無目的咁撚樣勾斬斬入去就算柒數啦。OK， 嗰80多次傳中，球波唔係俾人頂翻出嚟就唔知傳撚咗去邊，完全佢哋根本冇一個 target 去傳啊。OK， 個禁區入邊。 擺咗人哋擺咗七八個人喺度，佢仲要斬入佢內尼斯，佢完全冇慌啊！佢呢一場波，佢冇諗過條中路劏入去嘅。OK， 成場波我好似印象都得一兩次係中路劏入去嘅啫。OK， 劏入去都算兩數啦，劏入完入去都係塞翻塞死曬，出曬車出唔翻嚟。OK， 全中廢嘅。我真係哇！我望撚到嗰啲傳中，我最心痛嗰樣嘢係咩呢？佢3700萬買個馬達翻嚟，冚家產你叫佢走去傳中，我屌真係猛啊！繼續啊，你哋。 馬達嘅傳中，馬達啊，呢樣唔講住先啦。但係喺人哋打密罩嘅情況下，其實傳中又唔係一個壞選擇嚟嘅。你諗下巴塞隆拿嗰啲。巴塞隆拿最驚係乜嘢？就係人打密罩啊嘛！佢哋用中路突破嗰啲，其實就最驚你密罩。个 mark 过佢就好难去到中路突破你啊嘛，所以传中系其中一个破密罩嘅方法嚟。不过佢哋中曼联就个传中质素低，呢、這个就真系好一个好大嘅问题。 系冇错，同埋分系继续，你继续先，你继续。 好难分落，好难好靓咁分落个边度，即系制咗一位有威胁嘅传中啊，即系分落个边度或者由边度扭过一个球员，扭过一个球员传中咧，呢啲就叫有威胁，但系佢哋。就好明顯唔得咯，係好夾硬嚟，俾人逼住你嘅身家夾硬嚟，一腳踢喺中間度咁咯。你感覺就係唔好效率量嘅就係 嚇。係，同埋我想講嘅嘢就係話 ，O K， 啱啱 C Y 提到啦，人哋擺曬啲巴士喺度咧，你憑曼聯今時今日咁嘅質素咧，基本上你要去中路作佢係冇可能，這個我知道。咁但係佢哋冇諗過一樣嘢就係點解唔遠射呢？真係冇炮台咩 ？OK， 我哋睇返朗尼雲本斯射得下㗎，都叫做 OK。咁然之後數到佢後面，嗰場波正選係邊個？唔記得咗，睇下先啊。 阿樹利楊格， 阿樹利楊格唔好睇啦，忽略個冚家產啦，屌佢老母！跟住仲有邊個啊？右翼係邊個？華倫西亞，華倫西亞，華倫啊唔係華，有冇華倫西亞嗰場？冇啊冇。馬達叫做射得下嘅馬達，不過都好少見馬達射遠射嘅講真。咁跟住後邊嗰兩個卡瑞卡都射得㗎，大佬，但係卡瑞卡唔知幾耐冇射過波咁解嘅。跟住卡住佢嗰個叫邊個啊？ 費查。 費查 ，OK， 費查。 費查。 算啦，射真係叫真係射真係射嗰陣時真係費查嘅，真係費查。咁啊，后边拉菲尔都射过一两脚嘅，不过两脚都系上咗去观众席啦。咁啊，艾夫拿基本上成场波就系插咯，插入去咯，跑啊唔知几多公里咯。我相信艾夫拿嗰场波跑嘅数据都几靓仔下嘅。OK， 咁啊，再次证明啦，穆耶斯买完个马达翻嚟，事实上都系仍然冇 form 啦。不过我都之前都讲过啦，系要一个月俾一个月时间马达去融入呢队波啦。OK， 咁啊，但系好惊人啊！呢个数据真系81次，近4年5年嚟。歐洲最多嘅一次傳中次數咧，一場波裏面一支球隊。咁啊 ，Vincent 唔識講啊，真係係你講。 首先啦，都係我都同意 CY 所講啦。咁啊，其實若果唔即係若果唔冷靜啲睇翻呢場波，再其實有呢一場波嗰個感覺咧，就同我之前睇一場唔係曼聯比賽係好相同，就係、是。俾呢一個摩連奴讥諷對手係踢緊十九世紀足球嘅韋斯咸一模一樣，係嗰場波都係咧同曼聯嘅情節差唔多，不過當然啦，人哋嘅防守啦，尤其是人哋嘅中後場嘅防守唔知道我哋咁多甩漏啦，亦都年齡上面嘅問題啦。咁啊，仲有另一樣嘢就係、是、佢哋去到最後換咗個咩人上去咧？嗰、那個叫做丹巴巴亞，咁亦即係咧，佢亦都喺最後時刻。去想尋找呢一個入球機會咧，都係去翻以前到巴年代嘅頭槌啦、傳中啦嘅時間嘅。即係我只可以講一句就係、是，如果你話用破密集啦，即係由無論由上個年代去到而家破密集嘅方法，由以前去到而家都係以現有嘅人才嚟講，其實都選擇嘅方法係有限。我只可以講梅林斯啲係非常之聰明，就 lock 死咗曼聯可以尋找入球嘅。方法嘅方程式，係啦嘅機會，所以令到有一啲咁可以話咁得人驚嘅數據，但係亦都唔能夠有任何實際嘅效果起到，係啦。 咁啊，成場波入完嗰兩球之後，嗰陣時我唔係馬後炮，我真係講過嘅，我神預測嘅真係，大家都可以叫我神預測嘅。嗰陣時咧，踢到70幾分鐘嘅時候，我係講過話。 呢十分鐘入到一球咧，曼聯就贏㗎啦。OK， 咁啊講完呢句嘢唔夠三四分鐘啊，即刻連入兩球啦。OK， 咁啊當時我係已經將呢個 website 就係、是、當時我用上網睇，我已經將呢個 browser 係縮細，然之後打機啦。咁啊，然之後一路聽住個評述，跟住聽聽下，無啦啦聽到個評述鳩嗌，我心諗撲街啦，一力上翻去二比二。咁啊望住個大鐘時間係93分幾鐘，咁啊唉。成個人頹曬，我真係好唔係話好耐嘅，但係唔習慣咯。即係望住呢隊曼聯反吸完人哋之後，再俾人反吸，一個幾罕見嘅事嚟嘅，我相信。咁但係唔發生都發生咗，唔好笑啊！大家都咁啊，完咗呢場波之後，咁啊同頭四已經拉開到11分啊，係嘛？當時係11分，我記得。咁啊，跟住接住落去就係呢一場比較平淡少少嘅大戰啦。咁就係阿仙奴喺 Emirates 就對呢個曼聯咁啊。睇我兩精華嘅兩位講先啦。邊個先啊？ 係小華先。 哦，要我講先啦。咁我就睇咗精華啦，就係、是、見到阿仙奴咧，無論控球啊、射門啊各方面咧，都係喺曼聯之上嘅，就同曼聯。控制富咸嗰場咧就應該有啲唔同咯，我諗。咁睇翻阿精華就係、是、雙方即係話好入嘅機會咧，其實就唔多嘅。阿仙奴仲仲少曼聯，天曼聯啲起碼會有中柱同埋雲布斯有一個粒射一開頭幾分鐘嘅時候。咁就但係我覺得可以同阿仙奴打成0-0咧，就應該喺防守方面咧就應該做得比富咸嗰場好。有進步嘅，同埋謹慎咗嘅啦，已經。係。咁同另外就再做一個點就係、是、啊係好似馬達就好似嘅表現，即係馬達製造嘅機會就唔多，睇精華嗰時候你見到，都就睇到嘅嘢咯。 咁啊，同埋就係、是、呢一場波可以係話將兩個領隊送咗去兩個絕送咗兩個方向啦 ，OK 咁啊，和咗呢場波之後，雲家錯失咗上翻榜首嘅機會啦，咁但係仍然係有機會爭冠軍。咁啊，至於老莫就慘啦，咁啊將老莫就送咗一個懸崖上面。咁啊，事關呢場波和咗之後，同頭四就哇爭幾多？13分啊嘛，好似。13定14分我唔記得咗，爭十幾分，同頭四爭十幾分咯。OK， 咁啊，其實今場咧，你話收唔收貨？收貨嘅，咁其實真係和波都收貨嘅。咁同埋莫雷斯叫做 keep 得住啦，曼聯好耐未試過係 Emirates 輸波啦。OK， 同埋然之後雲加賽後其實都幾囂張嘅，佢話佢哋原本應該贏嘅呢場波，咁但係一分嘅結果佢都唔失望。點解咧？雲加嘅理由大家估係咩？好好笑啊！佢个理由，佢个理由就系、是，佢个理由就系因为我哋上一场俾人入咗五球波，咁所以咧令到我哋今场进攻嘅时候有啲保留。即系老实啲讲，我哋系惊输波、惊失波，所以进攻系唔敢上力。咁啊，心理上边嘅负担亦都系限制咗我哋今日嘅发挥。咁即系其实变相就系话，唔系曼联防守好。是因为阿仙奴唔敢压得太上进攻，系啦，云家就系咁讲嘅 ，OK。咁啊，成场波其实机会曼联系有嘅，不过两次咁大把啦。咁啊，一次最大机会嗰次就系云佩斯个球俾斯泽斯尼扑到再中眉嗰球波啦。咁啊，其实成场波可以解读成就系话阿仙奴限制咗曼联嘅发挥啦。咁当然呢对曼联仍然都系发挥出喺莫耶斯时代嘅一个叫做正常嘅水平。咁啊，莫耶斯例牌啦，咁啊就喺呢个开场头十分钟谷佢一轮啦，咁啊然之后嘅时间就系缩埋呢个打反击啦。咁啊，成场呢对波都叫做执行得比较彻底嘅，叫做正常啦。咁啊，同埋阿仙奴。幼細嘅技術同埋呢啲短傳啦，咁啊令到曼聯嘅反擊其實真係好缺乏呢個質素可言嘅，咁所以成場波只係得兩次嘅黃金機會，咁啊至於阿仙奴係足足有五次機會可以射穿迪基亞嘅十字關，咁啊但係曼聯都係可以收貨嘅呢場波，我相信係咯 ，Vincent 點收唔收貨？ 都 OK 㗎啦，咁啊始終賽前啦，好多人都好驚係傳中、傳中再傳中啦。咁啊，其實呢一場波就唔係出現呢一個情況啦，即係唔太多出現呢一個情況啦。 係啦，咁啊，若果你話一位受爭議嘅人物啦，即係頭先我哋新聞都講咗，就係、是Tom Cleverley 咧，咁啊喺呢一場比賽之前刪咗 Twitter 啦，咁好多人都話佢淨係識得還拳啦，咁啊同埋佢嘅跑動都唔積極之類嘅説話啦，咁啊其實我就有一幅圖咧，其實就見到咧如果成場波踢足90分鐘咧，跑動得如果在前場來說跑動得最少的那個呢也都是 Tom Cleverley 跑了11,298米是是啦全隊最多的那個呢不是最高周身那個是啦是我們是當然啦有些即正如舒米高所說有些人出工不出力的嘛是啦 okay. 是啦咁啊，邊個咧？今日就係我哋中場卡維卡跑動得最多嘅，係12,084米，有效跑動距離嚟嘅呢個。 OK， 係啦。咁啊，另外其餘嗰啲咧，咁啊係講埋啦，第二、第三咧就係朗尼同埋雲佩斯嘅朗尼係11,950，雲佩斯就11,329。咁啊，同阿仙奴最多嗰位咧，阿仙奴最多嗰位叫阿迪達，就11,710米，係啦。咁啊，若果你話講跑動距離嚟講咧，其實曼聯係都算積極噶啦。咁啊，但係若果你話論嗰個有效性啦，同埋球員嘅企位，其實呢一樣嘢都講咗好多次，就係無論喺最贏時代啦，甚至乎成個嘅架構咧，一啲球員點樣去現身去攞個波咧，其實呢樣嘢好多時候都解決唔到。所以好多時就係無論係呢一場波或者係之前嘅時間咧，一堆人企咗喺一啲地方，但係現唔到身攞波，好多時都係張開雙手呢一個情況。喺無論喺最爺定係莫耶斯年代更加係嚴重啦，只可以咁樣講。就係、是、我好希望就係都係揾翻一位出色嘅助教帶動佢哋嘅跑位。最出色嘅時間咧，我個人認為係昆龍斯嘅年代，係啦。 OK， 有位補充，兩位對於呢場滿線 係咁多啦。 之外咧 ，OK， 咁啊，之後就今個禮拜冇波踢嘅，咁啊，事關就咩事我都唔知喎。國際賽期啊，足總杯啊， 而家 足總 杯 啊，足總杯，係足總杯。咁啊，係啦，未踢。 係而家踢緊足總杯。 踢緊啦，踢緊。OK， 咁啊， 而家踢緊。 今嘅時間就係星期六嘅凌晨嚟嘅。OK， 咁啊，曼聯就唔使踢啦，咁啊，所以全齊就去杜拜訓練。咁啊，然之後翻到嚟下個禮拜六嘅英超就係作客呢個水晶宮。咁啊，星期六。星期日嘅凌晨1:30，星期六嘅深夜，咁啊作客去呢个水晶宫啦 ，OK， 呢场波冇得输啦啩？唉，我仍然系够有呢个勇气去讲呢场波应该冇得输啦啩？我仲有呢个勇气讲嘅，我相信。同埋去完杜拜翻嚟之后，我相信队内嘅气氛同埋默契啊，甚至乎体能上面都应该几充足下。我相信呢场波应该真系冇得输。点睇两位？ 水晶宫就讲一讲佢咯，就排而家排名第15，曼联排名第7，水晶宫得26分，曼联咧就42分。 系。 咁今季水晶宫入球就18球，失球就34球。曼聯入球射啦，咁失球咧，曼聯都有31嘅，即係曼聯失球其實都係少過水晶宮3球咁大把嘅啫。 O K， 係啦，咁 其實呢場波就鬥邊個守得差嘅啫。咁我仍然係堅信呢條豆腐防線咧，都仲有一定嘅質素嘅。我諗，我覺得首先一樣嘢就係嗰個中堅位上面咧。盡可能咧都擺翻伊雲斯出嚟咯，可以其實已經可以係嘗試下將伊雲斯啊代替維迪噶啦 ，OK？ 咁但係老莫用緊維迪啦，仍然係咁，唔知嗰啲場水晶宮會唔會夠膽試下用伊雲斯？咁啊，至於右閘方面，拉菲爾有冇最新消息啊 ，Vincent？ 拉菲爾嘅最新消息有嘅，咁啊賽後莫耶斯喺巴仙奴嗰場啦，佢就話其實就情況就唔係好嚴重。咁由而家嘅資料，因為其實可以咁講啦，莫耶斯上任之後嘅資料資訊上面咧，喺球員 update 上面就靠佢講嗰下啦。咁啊 further 即再進一步就比較少嘅，而家呢一刻。咁啊就冇話係有冇隨隊去到杜拜係啦。咁、 okay. 啊講返頭先講返水晶宮啦。咁啊水晶宮呢咁其實就之前啦咁啊受到英國嘅天氣嘅影響啦。 咁啊其实上一场比赛咧，喺对水晶宫对爱华顿，水晶宫对爱华顿嗰场比赛咧系取消咗嘅。咁所以若果系水晶宫对曼联之前咧，其实佢有两个星期嘅时间去备战嘅，系啦。咁啊，同曼联嚟讲就其实就差唔多嘅啫，系啦。 OK， 得咁啊，呢场波就真系冇乜嘢讲嘅。咁啊，睇下阿老莫啊，其实我而家担心一样嘢就系话，啲 underdog 嘅球队见到嗰一场富咸踢得咁成功之后咧，会唔会对对波都开始系 八九零一？ 系啊，摆晒啲大巴士喺度，睇你点样引全中。咁啊，我最担心就系呢样嘢嘅啫。咁我想希望就水晶宫个领队唔好咁搞我哋啦，我都系想攞翻三分嘅。好耐冇赢过波啦，我哋几耐冇赢过波？睇下先啊， 睇翻赛程先。 真系几耐冇赢过下波啦，我哋都三四场。 对上一次就系对阵呢一个卡迪夫城。 卡迪夫城赢，卡迪夫城赢过啊！哇，嗰、那个场波经典哦，嗰场波一月头我记得系咪一月头啊？ 一月尾，马达 加盟咗嗰场。 多场地标战 ，OK， 得咁啊，系咯 ，First Team 我哋就交代咁多先啦 ，take 个 break 翻嚟讲埋啲青年军。 信心，齐来心血尽献。